Part 2.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. 一 A 还 B 来二 A 香 B 想三 A 会 B 贵四 A 穿 B 装五 A 学校 B 好像六 A 左边 B 昨天七 A 一定 B 已经八 A 房租 B 房子九 A 喜欢 B 习惯十 A 窗户 B 厨房